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那和红酒一起出现，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开门见山， 哎，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图书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 没错，是老舍全集中的一本。 哎，尽管呢，老舍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家，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进入这本书，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简单介绍。 哎， 我们来读一读书一开始写的《老舍小传》啊。老舍，1899年2月3号至1966年8月24号，我国现代的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宇，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呢任小学的校长、劝学员。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那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归国之后啊，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呢从事写作。期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威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的曲艺进行了改良。那1946年是赴美讲学，四年之后呢又回到了祖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的创作。代表作品呢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被誉为语言大师啊，曾经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那在1966年文革初期啊，受严重破坏后，自沉于太平湖中。这是对老舍先生一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哎，这个我们在读这本老舍的这个幽默小品集的时候呢，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啊，这里边的文章大部分呢也是写于30年代，当然有40年代的。那我没有把我们今年做这个幽默书的这个第二期的节目的那本书啊，就是林语堂先生的《论东西方的幽默》，找出来一看，基本上写的是在同一年代。 哎， 然后就我们就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林语堂先生那个文章，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点拗口， 尤其是看还行，读起来 对 不太顺耳， 对，比较涩。可是呢，哎，老舍先生呢，同样是1933年、1932年、1934年这个时候写的东西，我们拿起来读，就跟我们读现在的文章差不多，而且是读这种有京味儿的文章差不多。 哎，那启社，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几个啊，我不敢说，这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呢，就在这本《幽默小品集》里啊，老舍先生还提到林语堂先生，因为他给这个林语堂先生赴美去做一个演讲，他写了一篇小文章，挺好玩的，挺逗的。其中又提到了林语堂先生，他的这种语言，他写文章的语言是文言杂以这个通俗的这种文字， 嗯， 他有白话，就是那时候叫白话，文言和白话杂糅的啊。 嗯， 那老舍先生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文言这部分摆脱的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才你介绍那个小传里说到了，他去国多年，在英国啊，去给人去讲学，然后呢等于后来到46年的时候他又出去去美国又去讲，讲了4年，哎，所以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美国这一段啊，我们就说之前的这个 英国那段， 英国那一段，我觉得会给他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和文言的割裂相对可能有一段时间就隔得比较开了， 嗯 啊，所以呢，他可以完全用老北京的这种通俗的语言来去写东西， 嗯， 而不用非得去拿着那当时的那些架子。虽然说有文言，虽然说当时白话文运动哈，1919年之后白话文运动。大家伙儿已经开始用白话写文章了，但是呢那种文言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在骨子里。那他跳出去了之后，他直接受的影响就小了， 嗯， 直接受的这种禁锢也少了。 哎，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咱们曾经做过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仁义啊， 嗯， 还有仁义的故事， 嗯， 那里面呢有一位作者呀，他的师傅啊， 嗯， 就是老舍先生， 对， 他就提到了说在写剧本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啊， 嗯， 老舍要求非常的严格， 对，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都不行啊， 对对对， 所以他自己可能写完了东西他也先会读， 对 吧？ 对 对 对， 按照话剧那个角度去读一读，所以呢通俗易懂嘛。 嗯 嗯， 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本书里啊，这个我先读一读这本书的序。这本书的序呢，实际上不是这本书的序 啊， 是什么呢？是1934年版老舍幽默诗文集的序。 哦， 那这次拿过来呢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序是这样写的，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可是从实际上看呢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由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儿。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得点痛苦，可是死后呢或者就没什么了，所以说呢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呢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越有理。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就像电影里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意儿，化为笑为化石糖，所以幽默呢也不无价值。哎，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另一位朋友呢，他去年借了50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他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50块钱不要了，这也许呢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说我得说他有理，不然呢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50块钱呢。无论怎么样吧，不得罪人为妙。这些呢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更有位学生不知有哪儿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盯，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12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哎，也都很有理。西班牙说的还能没理吗？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边提到的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 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地说，你真的和我一样的糊涂了。说起糊涂来啊，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糊涂，抽筋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抽筋的筋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经抽过诗经或者易经。至于性情非常糊涂，哎，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的，彼此不都是暗伸大指，尽显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势，以便随时还个窝里炮吗？而我居然落个非常糊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有了这段糊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啊？你为什么写他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幽默呢？哎，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只说你问得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了。我这么说，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如果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就无需和一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哎，这本小书的印成啊，多蒙陶抗德与林语堂两位先生的帮忙，在此生谢，礼多人不怪。舍猫小球昨天与情郎同逃，糊涂人又糊涂猫，合并声明，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嗯，这是曾经的一个序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本老舍幽默小品集的正文，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啊。 好，我先来读一段吧。这篇幽默小品文的名字叫《一天》。 一天， 嗯，挺有意思的。哎呀，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6:30钟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8点才起床，赶紧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支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见面，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嘿，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会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啊！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哪怕住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一辆，急忙坐上去。京福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雨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嘿，怪不得巷口没车啊，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的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这儿死等了。谁还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走，显出果断而聪明。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也再退不出。马上又想到了好主意，给了车夫1毛钱，然后像猿猴一样轻巧地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儿，就是晚也晚不过10来分钟。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朋友的机会不能错过呀。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地送到了耳中，好像我戴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起，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儿，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周的人，5个巡警，一群老头，2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20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地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个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里。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周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了重围。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住我。先生，取行李吗？ 接人，这是多余话，已经十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自杀。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60多岁，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那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感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小的怎么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呼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边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点来，好宝贝儿，来吃个儿。无效，我急了，开始恐吓，没用。麻烦了一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做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了二姐的怀中。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不妨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了。二姐，你和球玩会儿吧，我去写点字儿。我极亲热地说，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儿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地说，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儿还能驳回吗？二姐是求我写封信，哎，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闻闻腕子。二姐的信呢，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 嚯！ 二舅先与我决定了半点钟怎么称呼她，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伯母的伯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28年掉了一个牙，老田来了，说：“哎，吃午饭得了。”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儿，醒来以后再告诉我怎么写那封信。”我心里是搁不下事儿的，干脆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的。好在二姐呢只是去打一个小盹儿，二姐的小盹儿打到了3:30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哎，昨夜又多打了4圈小牌，不管怎么着先写信吧。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的，那一定会遇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哎，就不要写信了。二姐走了，我开始重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儿，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呢起了疑，顿时觉得有破坏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虚狗害猪，当然就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我了一刻多钟。哎，整4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了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门铃又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起；第二封，三舅问我买羊水仙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不是应该打开呢？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迹、油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也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有人求找事儿，急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签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儿，那就看看报吧。晚饭以后吃了2个梨，为的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 刚吃完梨，老牛带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的忙，也不管你脸拉到什么长度，他要是谈起来就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了。不过呢，今天是和心腹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做那么长的工夫啊。牛夫人的好处恰好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8:30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吧。我的方法都使尽了，啊，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中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手表，等等。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10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2000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向来是不悲观的，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说一定是着了凉，马上就要去倒开水，要我上床去吃阿司匹林。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顿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给我上到5点。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脾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两个嘴巴。身上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1、2、3、4，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11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呢？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5分钟，起来就写。肚子里有点发热，阿司匹林的功效倒还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8点了。老田在窗外叫，哎，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5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谁说没上啊，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吧。切，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可是还一个字没有呢。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呀昨晚上让巡警给封了门了。 好，这是刚才为大家读了一下 一天 一天， 哎，这是一个人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对，这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呢？老舍幽默小品集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长的啊。当然这个书中呢也有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段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这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感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00。